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咧，继续同大家去环游世界啦，去讲下咧唔同嘅一啲城市嘅特色啊。咁今次呢个城市咧，嗱真系好特别一个位咧。嗱，我哋上次就讲啊阿斯马拉啦，就系阿纳德尼亚非洲，咁大家可能听都未听过系咪？咁我哋介绍完，大家梗系清楚啦，系一个好少人听过嘅城市。咁今次介紹嘅呢個城市咧，我可以咁講係你好難揾到佢嘅一個城市，即係點解咧？呢個地圖入面揾咧，你真係要 zoom 到好大，你先至會發現原來有一個咁細個嘅國家入面一個首都係咁細嘅。咁真係細咧，可能就係呢一個嘅國家或者呢一個城市嘅其中一個特色啦。咁今次我哋講嘅城市就係、是、馬爾他嘅瓦萊塔啦，馬爾他其實大家聽嘅就好多人應該都聽過，係去旅行可能亦都有去過咁啊。瓦萊塔就係呢個國家嘅首都。咁先奴點解揀呢一個城市同大家分享呢？ 係啦，我哋又回顧前幾集啦，我哋講過中東嘅城市啦，講過南美洲城市啦，講過非洲城市啦。咁所以我都決定要揀啲歐洲嘅城市。咁但係歐洲城市咧好多，點解我揀呢一個呢？因為咧我第一眼去到瓦萊塔咧已經好中意佢。因為佢真係好靚，咁但係咧，除咗靚之外咧，因為我之前咧成日覺得馬爾他呢個國家咧，佢應該係曾經受到意大利嘅統治，因為佢始終喺意大利下面。咁係好多好多年前係真係有嘅，即係羅馬帝國嘅時候曾經係佢嘅一部分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首都嘅歷史咧，其實同意大利嘅歷史咧其實冇乜關係。咁後屘我去到先知嘅啫。咁所以咧，更加令到我覺得點解呢一個城市咁特別咧？咁同埋咧，瓦萊塔咧點解要介紹俾大家咧？因為咧，佢可以話係咧歐洲咧第一個咧有城市規劃嘅現代城市。咁亦都係咧比較少有咧喺一塊空地上面起嘅，因為咧大家記得咧，其實歐洲咧嘅文化演變咗好多年啦。咁佢好多城市咧，其實本身由一個好細嘅部落啊，或者佢哋人住嘅地方，慢慢去擴張而成嘅。所以咧，城市本身咧，佢哋唔會有一個好整體規劃。以前咧慢慢生出嚟，可能有局部地方，譬如啲中心廣場啊會有啦。咁其實古羅馬帝國都會有城市規劃嘅概念，但係同現代城市規劃又唔同。所以瓦萊塔咧就係講緊嘅，我哋講唔係話佢第一個城市規劃，係第一個有摩登城市規劃嘅城市。 嗱，瓦萊塔或者馬爾他個位置喺邊度？咁啊，稍微亦都同大家講下。咁咧，佢就喺意大利嘅南邊嘅。咁大家知道意大利南邊就西西里島啦。咁西西里島再南啲咧，咁中間一個好細嘅點咧，就係馬爾他啦。咁佢個面積都係相當之細嘅。咁啊，資料顯示啊，佢係歐盟最細嘅國家，面積只有316。平方公里， 即系其实三分一个香港咁大啫， 就已经系一个国家。 系啦，即系香港已经觉得好细啦，大家。佢系三分一个香港咁大啫。 咁即系如果我哋讲紧瓦萊塔呢个城市，就可能香港其中一区咁上下大嘅啫噃。 其实去马耳他咧系好奇怪感觉，因为咧我哋嚟自香港咧，即系香港应该都好细噶啦。咁但系去到嗰度咧，譬如你去到我嗰阵时第一个地方咧，就唔系喺首都住，我喺首都附近住，叫 Salima。咁其實離首都咧好近嘅啫，你行路過去咧，我諗半個鐘啦。咁如果搭車咧，其實十分鐘到。咁嗰時覺得哇，咁近都叫兩個城市，其實喺我住嘅地方同埋首都之間咧，已經夾咗四個城市啦。我講，即係你只所以知道咧，佢其實每個城市咧喺香港嚟講咧係一區嚟嘅。 半個區，我諗佢唔敢分嘅話，佢根本上冇城市㗎啦，全個國家都係一個地方咁。 係啦，呢個國家人口又係好少嘅。譬如咧，首都咧。 佢嘅城市咧係得几千人嘅咋，六千几人。咁、 所以咧，听落就 你觉得喂，点可以喺一个咁细嘅地方咧？因为成个国家其实嘅人口都唔 系 好多嘅， 系好少啊。零六年计有普查就40万人，原即系本身真系叫做国民。咁啊，40万人口就简单就将军澳都比不上啦。 系啊， 咁可以谂下佢人口几多。 所以咧，你去到咧，根本咧同你一般咧去其他城市嘅概念冇唔同。 系。 一就算你唔好讲一啲好古旧嘅国家，就算一啲咩新兴国家都唔会咁样嘅，即系嘅 size 咧，叫做一个城市咁。但系阿莱塔当然都系好有一个城市特质啦，所以今日咧就会介绍俾大家。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贤、冯杰。 不过咧，我除咗咧系因为咧佢靓之外咧，我觉得系因为个历史啊吸引到我。头先讲嘅咧，我要系意大利部分。咁但系咧，原来咧佢嘅首都咧兴起咧，阿莱塔咧系同佢喺16世纪一段历史有关系，就同呢个圣约翰骑士团啊。咁咧就我觉得好奇怪，我成日以为咧欧洲呢个国家梗系同欧洲列强有关系啦。尤其是嗰个时代咧，其实欧洲咧。系都有好强盛嘅奥图曼帝国噶嘛，咁所以呢段历史就交俾阿徐贤卿讲下，究竟点解咁奇怪呢？ 系啊，依几集咧，每一个礼拜咧都系接住先录啲考卷啦，咁其实就点燃咗好多之前好多脉络同埋线索，即系将全球史名辉非常兴奋嘅，所以尤其马耳他咧，边一条线开展咧都系其他节目里边一集嘅内容，所以好难去睇下边一部分，我哋睇下佢一步一步咁去做啦。首先咧就讲第一个问题嘅就系咧。地中海是什么事？地中海是一个内海的一个地方。那么其实呢判断一个岛呢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岛呢，在今日都是的。关键就是它有没有水源。简单讲就是那个岛上面有没有河流同埋新鲜的水。那么先至可以补给的。即是以前如果岛上没有食水呢，那个岛根本上没有经济价值，都没有补给价值。你口干上到都没有水，那你怎么上去？那就是。 不要喝海水的。 而马耳他因为有些稍稍的高地和山有几条河流的。那所以呢就可以补充到水。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小的岛大家为什么要争，或者为什么它地中海中心其实有很多岛的。为什么是马耳他呢而不是其他岛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而它小是好处来的，因为它小呢其实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的陆军在里面驻守。简单讲就是说海军就变得优势。相当之大。咁简单讲就系你只要喺里边立咗之后咧，其他嘅陆军咧想埋佢都埋唔好，因为你根本上冇办法长守，冇办法登岸，咁所以变咗一个海港型嘅一个城市咧系必然嘅事。我想讲咧，佢系一个文化熔炉嚟嘅，你形容马耳他系冇问题，因为咧我哋话几个文化嘅核心部分咧都喺里边啦。第一个系之前有讲闪族啦，即系话啲沙里亚拉伯起嘅批皮肤比较白嘅啲嘅种族咧，其实喺嗰边有几条线嘅。第一条咧就系腓尼基人，咁腓尼基人咧喺好早嘅历史都讲咧，就系话同罗马人咧系打过仗，罗马咧就向下打啦，腓尼基人咧就喺北非向上打，其中一个名将就汉尼拔啦，攀越阿尔卑斯山直插罗马首都，点知俾人反攻啊，打咗一镬啦，咁啊输得好紧要，咁亦都系建立咗罗马帝国喺北非第一个行省，就系 Africa。即係非洲呢個名嘅起點就係嚟自羅馬嘅征服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個就係呢啲閃族咧，就係伊斯蘭教嘅興起啦。咁我哋話咧，由伊斯蘭教興起開始咧，延伸去到北非，去到西班牙嘅南部咧，其實都係好長嘅時間係伊斯蘭世界嘅文明嘅統治嘅。咁伊斯蘭嘅研究者咧一直咧認為馬耳他咧係中世紀嘅前半期咧，基本上咧都係伊斯蘭世界管嘅，同埋咧其實基本上係因為咧當時已經荒廢咗，佢唔係佔領或者咩，佢就係喺嗰度就生活啦，即係咁。咁呢個係第二條線，咁第三條線我哋話咧，亦都有大批猶太人喺嗰度居住嘅，因為咧即係喺散落嘅時候有一啲人喺裏邊。呢個第一個閃族，第二個咧就係拉丁歐洲。嗱，回答翻先奴之前，我一直講嘅問題就係、是、上集都有講嘅，就係、是、意大利成為一個統一獨立嘅國家咧，係19世紀之後，19世紀末期嘅事。咁其實一直以嚟咧，如果要計17、18世紀咧，意大利嘅北部咧，其實咧都係受住奧匈嘅，即係哈布斯堡家族嘅間接嘅管治嘅。咁意大利嘅都分為幾個公國嘅，即係可能聽嗰啲米蘭大公國啊、熱那亞、威尼斯啊，都各自強過一輪。咁南邊有啲係即係羅馬教廷嘅管轄地啦，南部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公國去管。咁所以 意大利本身就唔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咁所以佢大哥文化上咧，馬耳他同佢上邊嘅西西里島咧，其實一個非常之緊密嘅聯繫。咁而其實如果你大家去過地中海知咧，啲風情都係咁嘅，乜嘢都攬埋一堆都有，希臘、土耳其啊嗰啲嘢，其實就混埋一齊嘅。你唔好以為佢即係啲文化可以分得開、搣得開。第三個要提嘅咧就係諾曼人嘅管治，咁就係咧諾曼人都聽過咧，就喺十一世紀嘅時候，諾曼征服英格蘭嘅一批法國嘅信奉天主教嘢。野蛮人，咁点解要提咧？就系十一世纪嘅时候咧，有好重要嘅十字军东征嘅时期。十字军东征咧，其中嘅好重要嘅运动咧，有两条线。第一条咧就系由西班牙阿拉贡王国提供嘅一个收复失地运动，就系话由西班牙北部打翻去南部，即西班牙建翻一个独立嘅地方，赶走伊斯兰人，即系当时喺阿拉伯人嘅一啲势力量。第二个咧就系叫收复圣地嘅运动，咁其实咧就系尝试将即系耶路撒冷咧攞翻嚟，变成欧洲嘅地方。咁咧先要讲嘅就系今日嘅罗马帝国嘅记忆咧，大家都认为佢系欧洲嘅国家，但系咧通过呢几集你就知咧，其实咧罗马帝国咧系一个非洲、亞洲、地中海嘅國家，即係佢更加多係依個世界嘅一個地方。我哋話咧，今日嘅阿拉伯同埋非洲加埋嘅一啲羅馬帝國嘅遺產咧，係遠遠超越喺歐洲嘅數量嘅。咁呢個係要更正大家腦裏邊，其實羅馬係一個遠東啊、亞洲啊、非洲味道好濃嘅國家。咁所以對於收復嘅聖地咧，就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而正話先奴所講嘅，我哋叫做聖約翰騎士團，或者另一個名叫醫院騎士團咧，其實就係當時嘅依一啲嘗試去受呼召收復聖地嘅一班人。咁呢啲嘅力量咧，佢哋係一班人嚟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嘅感召咧，而大量人捐錢俾佢哋。咁呢批嘅騎士團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去扎根嘅。咁醫院騎士團咧，除咗喺耶路撒冷有足跡之外咧，亦都喺塞浦路斯有足跡。咁但係呢啲咧，我哋之後再講，我哋就略過不表。咁但係咧，後來即係種種嘅摩擦啦，同埋打仗之後咧，佢哋失落啊。咁所以咧，後來咧就被賜予咧，佢哋咧喺馬爾他呢度咧就落地生根，就擺咗佢醫院騎士團喺度。嗱，你哋就喺度駐守啦咁樣。咁所以咧，點解醫院騎士團唯一嘅地方就係馬爾他咧？就係因為就係教廷俾佢哋嘅一個專屬嘅核地嚟嘅，咁但係最尾咧，佢哋都俾奧斯曼帝國趕走咗，咁而後來咧，所以亦都離開咗依個地方。咁奧斯曼帝國之後咧，就俾英國接手，就進入一個近代嘅部分。咁所以你會發覺馬爾他嘅近代史嘅部分咧，都係英屬嘅地方，就係、是、連接英國啦，同埋蘇伊士運河中間一個重要嘅補給點。咁其實咧，直線就知㗎啦，由倫敦中間係馬爾他，然後就係蘇伊士運河。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當時歐陸嘅一個英國嘅一個戰略嘅一個地點。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幾條線拉丁歐洲啦、閃族啦、英屬嘅一啲文明咧，就喺度咧就見到嘅。咁仲要講咧，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天主教城市咧。點解咧？之後都知嘅就係保羅依位基督教文明最重要嘅一位嘅使徒啦。佢最尾咧喺公元六十幾年嘅時候咧，就翻羅馬係被處死嘅。咁而最後一程咧，其實就係由耶路撒冷繞過非洲北上，經過馬爾他。搭船咁住唔入馬爾他就直上羅馬就去死嘅，咁中間就喺馬爾他就有海難就停咗喺嗰三個月，咁就大家就認為呢一個咧就係馬爾他，簡單講就係蘇格文明嘅起點啊！大家就覺得嗰陣時開始一切真正有基督教文明啦，咁樣去，咁所以一講到馬爾他咧，必然會提佢一個好濃郁嘅天主教色彩。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馬爾他咧，佢本身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 非常 交換啦， 一大堆 係咯，但係咧。如果就係講個首都咧，其實真係佢有開始成立海邊嘅一啲叫做城市咧，係好後期嘅。早期咧，譬如先阿徐賢講嘅一啲阿拉伯文化或者羅馬帝國時期，其實佢哋咧建嘅城市咧唔喺海邊嘅，你好奇怪。當時咧，佢哋阿拉伯人嚟到嘅時候咧，佢將佢哋嘅首府咧搬咗去內陸嘅，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反而係驚咧，好易喺海邊咧，話可能有人去攻擊啊。內陸中間咧就最安全啦，唔驚俾人哋圍攻啦。咁 上咗船搶埋嚟都未知。 系啦，咁但系咧，同埋咧，嗰阵时咧，始终全世界咧，嗰航运事业啊，嗰个唔系真系咁繁盛嘅。咁但系去到呢个十五世纪啦，开始啦，开始全个世界咧有呢个航海嘅运动之后咧，慢慢呢啲人对于咧点样用船咧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打海战亦都非常之紧要啦。咁去到十六世纪中期咧，头先讲噶啦，圣约翰骑士团啦，或者呢个医院骑士团咧，佢哋咧负责就驻守去呢个米他啦。咁当年咧，佢哋咧其实咧系有一个任务嘅， 就是要打呢個奧圖曼軍隊，因為奧圖曼咧當年好強盛啦，佢哋係征服咗成個阿拉伯啦，遠至呢個非洲啦。咁其實咧，佢不斷咧係向住呢個西歐嗰邊咧去擴張嘅。咁個勢力咧係大家都好驚。嗰陣時聽到話奧圖曼嚟啦，死啦！ 收復失地咧咁辛苦，又俾佢打啦。 係啦，要走啦，要走佬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教廷咧好緊張。咁尤其是教廷中心就喺羅馬啦。咁所以嗰陣時咧派咗佢駐守咧，佢哋咧個任務咧就係要打走呢個奧圖曼軍隊。咁、最早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喺亞萊塔附近咧，佢呢一個地方咧都要講一講佢地理上嘅，因為咧佢就係位於。大約咧喺佢嘅島嘅東北邊啦，咁佢係有一個內港嘅，咁喺內港裏面咧，仲有幾條咧唔同形狀長形嘅一啲半島，咁所以咧本身咧佢喺裏面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保護港啦，佢唔會有好大嘅風浪啦，已經係將外面咧地中海嘅海浪咧已經係隔咗一層，咁所以咧係一個幾好嘅保護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佢第一次咧奧圖曼嚟到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佢哋係有啲就輸噶啦。咁但系結果咧，就係當年嘅聖約翰騎士團咧又好勁喎，佢哋咧用一個辦法咧，就係將呢個奧圖曼嘅船隊咧就打走咗，咁咧就變咗係咧歷史上咧就係叫做呢個馬爾他嘅大攻擊啦，大圍攻之下咧佢哋贏咗，咁佢贏咗咧就令到咧奧圖曼軍隊就唔係好敢打嚟，咁當年咧教廷覺得喂好犀利喎，你哋都唔係好多人啫，咁打走咗奧圖曼，佢點解咁勁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奧圖曼佢嘅海軍唔係真係咁強盛啦，其中一原因。咁都嗰陣時佢哋低估咗聖約翰騎士團嘅力量啦，佢覺得唉好少人啫，好易打嘅啫。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打贏咗佢哋嘅。 係啊，同埋即係聖約翰騎士團咧，點解叫醫院騎士團咧？就係、因為佢哋個宗旨就係一個救死扶傷嘅組織嚟咧。喺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已經係。咁其實後來衍生嘅好多聖約翰救傷隊啊，其實都係因為依一個組織而衍生嘅分支嚟。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歷史記錄咧，都係相當正面嘅組織嚟嘅。雖然我哋話嘅名叫騎士團，又好似係點，但係其實佢哋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比起譬如條頓騎士團啊，或者聖殿騎士團，就條頓好快就變成咗商業組織啦。就是、我哋講漢莎德國嘅一啲嘅經濟嘅聯盟咧，醫院騎士團咧相對咧都幾值得尊重 嘅，都係。所以啲人感覺上佢唔係打仗嘅人，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係好有智慧嘅。咁點解佢可以打得贏咧？其實都即係同佢當年咧好熟悉佢嗰個地勢啦。據聞當年咧佢哋用咗一條好大嘅鎖鏈就係、由佢哋兩個城之間咧就鋪咗條鎖鏈咧就防止咗。奧圖曼嘅船隊入嚟， 鐵索橫杆 係啦。你而家諗下點解可以個鐵索橫咗嗰個成個海面？咁但係當然真係做咗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佢哋係用腦就唔係靠人多。咁所以咧，佢哋當呢一個馬爾他嘅大圍攻贏咗之後咧，佢就覺得喂，我哋係咪要喺度守住呢個要塞咧？因為咧，始終佢喺地中海嘅中心， 值得投資啊！ 值得投資啦。咁啊，同教廷講，教廷話喂。好喎、你哋又打贏咗， 賜俾你 係啦，不如你哋咧就喺度駐扎啦。 最緊要做到成績。 咁所以當年咧，佢哋嘅大將軍叫 Valletta， 即係亞萊塔個名嘅來源。呢、個大將軍咧就諗話，如果我哋咧真係要之後咧要將呢個地方駐扎，我哋咧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求其啲城市，我哋去一個要塞，我哋要去一個城堡，而呢個城堡咧。亦都要係可以打走咧。上次咧，我哋打走呢個奧圖曼咧，其實純粹咧係佢哋輕敵嘅啫，並不是我哋好強勢。咁我哋咧要加強個防衞咧，先至唔會俾奧圖曼再嚟侵略。所以佢哋就好驚。咁喺起呢個城市時候咧，佢哋揾嘅地方就揾咗而家今時今日亞萊塔啦。咁睇翻地理咧，頭先講啦，亞萊塔咧其實係咧喺個咁多半島之中咧，其中一個比較長形啲、大啲嘅半島。 咁大家上網咧睇翻我哋個網站入面咧，咁就都見到個圖片，就係有個地圖，或者大家其實自己喺上網揾地圖嘅時候都可以揾翻亞萊塔，咁都見到嗰個地理位置係相當特別嘅。 係啦，佢側邊都好多條狀半島嘅，但係咧佢呢一個咧係唯獨咧係比較闊身啲、比較大啲啦。咁同埋咧最緊要咧，佢係一嚿好大嘅岩石上面，而呢個岩石咧其實咧係比較軟熟嘅，因為咧成。整個馬爾他咧，其實本土咧有好多 limestone， 即係石灰岩。石灰岩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又唔係真係咁硬嘅，所以咧係比較易掘嘅。佢就諗到話，哇！呢、這、一個城市喺個咁大嘅岩石上面，本身就已經好好防衞啦。如果我喺岩石嘅周邊再起多個城牆，喂，咁啊 very good 啦，成件事就可以保衞咗啦。咁所以佢哋咧一諗到，即係睇到呢個地方，哇！同埋咧，佢係喺一個尖端咧，佢可以望翻出去地中海嘅。咁所以咧。 你可以 系 啦，一望望到敌人微微啦，咁所以佢觉得喺地理上，喺佢嗰个材料上，全部都好吻合呢一个防卫嘅用途啦，所以佢哋就喺呢度起个城市啦。 咁即系佢根本个城市所谓嘅现代城市规划系源自于佢要防卫呢个城市。 系啊，所以一开头咧，成个马耳他咧，基本上系一个要塞嘅城市嘅规划。咁但系头先我讲过啦。聖約翰騎士團咧，佢哋靠嘅係智慧啊嘛，咁佢哋咧亦都有之前咧打贏過嗰場仗嘅一啲嘅經驗啦，所以佢會覺得咧呢個城市咧唔可以好似普通咁有個圍城，佢裡面咧一定有規劃，而呢個規劃咧可以令到佢哋咧如果有敵軍嚟嘅時候，佢哋仲可以躲避，同埋咧之後咧可以慢慢發展嘅，有好多嘅當年佢哋諗嘅計都擺上去啦，咁咧可以再等陣再慢慢介紹一下呢個城市點解個規劃可以點解。變到係其中一個歐洲最出色嘅啦， 係啦，咁呢一部分就留翻我哋一陣下半節啊，建築二嘅時候咧，再慢慢同大家講啊，瓦萊塔馬爾他嘅首都， 藝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又翻到嚟建築二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嘅城市係啊馬耳他嘅首都瓦萊塔。咁我哋上一節嘅時候就講到咧，瓦萊塔呢個城市嘅規劃咧，一開始係源自於佢要防衛奧圖曼帝國嘅攻擊啦。咁所以咧喺規劃嘅上面，佢哋一開始都係要諗咗個防衛嘅功能先。咁所以就喺一個城市嘅周邊，喺個海岸邊咧叫做，咁就圍咗個城牆，咁就變咗一個圍城咁樣嘅狀態。咁啊令我諗起咧。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好中意，亦都系喺欧洲几个城市、有类似咁样嘅感觉嘅，就系、喺克罗地亚嘅杜布利克，系啦，咁啊中文译名叫做杜布罗夫尼克啊，咁又系喺一个嘅海岸边，有突出嚟嘅一个嘅位置入面，喺个大岩石上边，然后咧围咗个城墙，咁啊就系一个防卫嘅功能。咁嗰个城市亦都系一个旅游嘅热点啦，咁啊仙奴亦都去过啦，应该系啊，咁亦都同今次所讲瓦萊塔个情况好相似。不過唔同嘅就係瓦萊塔或者馬爾他本身真係一個島，咁、所以喺呢個島上面，佢本身要起過曬啲嘢。我諗好重要嘅就係佢可以就地取材去揾到一啲嘅材料去做。如果唔係，全部嘢都要靠歐洲大陸嗰邊去供應，咁我諗就會相當費時失事。 我諗其實歐洲咧都好多類似咁嘅海邊嘅圍城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同瓦萊塔啲唔同咧，瓦萊塔某程度係受到聖召。所以咧，佢哋要喺嗰度駐扎而起一個要塞城市啦。其實好多嗰啲城市咧，譬如 Dubrovnik 嗰啲，佢之前本身咧係一個小王國，咁所以咧佢哋咧係有好多考慮嘅，譬如喺商業因素啊，或者驚外敵嚟食咗個城市啊，咁反而少咗啲咧，係因為咧為咗要 正義一啲， 係啦，正義嘅方法咯。所以咧，亦都同其他城市咧有唔同嘅感覺嘅。 係啊，你話即係喺一類型嘅要塞城市裏邊咧，君士坦丁堡咧就係最經典嘅一個例子。即係簡單講就係、如果三面都係環海嘅圍牆城市嘅話咧，喺舊世界嘅軍事力量咧，喺船隊咧係非常之惡夢嘅。點解咧？只要喺高地嗰度有啲嘅火炮啊，或者一啲嘅投石啊，或总之总统嘅嘢喺居高临下嘅时候咧，三面环海咧，你个海军几乎系冇办法登陆嘅，因为现代先系海军陆战队嘅，以前咧系你个船要泊岸有码头，又要上船。咁你伊斯坦堡咧，大家知道后三面环海之后，后边系一个山丘嚟，你根本上冇得去。咁呢个仲弊，佢根本上就系一个岛嚟。咁你点想咧？你好难去处理嘅。咁所以我哋话即系佢咁样整咗之后咧，其实系变咗一个非常之难以攻陷嘅一个要塞。 嗯，系啊。咁咧，其实嗰阵时咧，佢哋头先讲过啦，赢咗呢个大围攻嘅时候啦，咁就同教廷邀功啦，咁教廷咧就肯俾钱起啦，咁于是咧教廷都筹咗好多钱啦，咁呢个城市咧就有足够嘅资金啦，但系都用翻当地人去起啦，咁当年咧骑士团咧就有一啲建成嘅目标，其实因为佢哋其实喺 阿羅塔起前咧，喺隔離有另一個城市叫 Victoriosa， 佢都起咗一個城市，但係嗰陣時咧好多甩漏，佢就從嗰個城市開始咧，譬如嗰個城市係冇一個好堅固嘅圍牆啦，或者佢冇好好嘅一啲嘅排污系統啦，佢將所有嗰個城市有嘅問題都放入去。阿莱塔嘅设计里面嘅考虑， 唔知有啲经验喎，真 系有经验噶，所以佢唔系真系纯系靠打嘅，真系有智慧噶。咁佢嗰阵时觉得，喂，因为佢唔知奥图曼几时嚟嘅，佢觉得奥图曼一定会翻嚟，因为奥图曼打咗一场咁核突嘅仗，输咗， 要面噶嘛， 要面噶嘛，一定要翻嚟啦。咁所以咧，佢就觉得第一一定要加快建成，所以呢个城墙咧，佢哋咧只系用咗五年就起完，喺嗰阵时嚟讲系好快， 犀利。 咁同埋咧，佢点样去加快咧？佢就就地取材，成個島都係好多石㗎喇，但佢就揾最近嘅地方，例如呢，如果想隔離起個碼頭呢，碼頭掘咗出嚟嗰啲石即刻嚟起城牆啦。咁佢哋呢其實喺個城向住呢一個西南邊一邊呢，其實佢哋有一個護城河嘅，佢個護城河呢有成十幾米寬，又有成十幾米深，其實呢一個護城河呢掘咗好多石出嚟㗎嘛，唔係嗰石就即刻起城牆囉。咁所以呢就盡量呢減少啲運輸嗰啲時間啦，一掘到就即刻起啦。咁當然唔會全部喺曬嗰度附近攞啦，但係攞到就攞。咁亦都係解釋點解佢可以咁快起到一個城牆。你要記住，以前呢起一個城牆呢，好多譬如嗰陣時新世界呀，好多城堡呢起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未起完。 同埋佢呢個咁細嘅島呢，人本身應該都唔會好多， 係啦， 所以人手咁少嘅情況底下，點樣可以咁快嘅速度起到，都真係要好用佢嘅腦筋或者策略先做得到。 係啊，騎士團本身就係一個好刻苦嘅一種冇形態嚟嘅，即係佢哋本身係非常刻苦去經營，所以係能人所不能，因為信仰嘅原因咯。 係啊，即係咁，當然佢唔係靠本地人啦，佢其實主要都係靠騎士團佢哋嗰班人嘅努力嘅。咁本地人都有幫手起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喂佢發覺咧，頭先有講過啦，呢嚿石咧其實係比較屬於比較軟熟嘅石灰岩，咁可以向下掘噶嘛。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就諗啦。圍城，如果真係俾人圍住攻，咁我哋有咩問題呢？ 攔盡會糧絕，會冇水飲冇嘢食㗎嘛。 咁所以佢就覺得喂水好緊要啦。咁呢個城呢啲島頭先阿徐英講過啦，島上面係有食水嘅，有一個食水嘅來源，但係就唔係，但係就唔係喺海邊啊嘛。 淡水淡水 係啦，淡水嘅來源，咁你要引過嚟㗎嘛。咁所以咧，佢哋嗰陣時諗嘅方法咧，就係喺呢個咁遠嘅地層咧，不如掘落去啦，掘落去有水塘有水池，佢要咧。確保每一户每一家下面都有個小水池，咁即係話咧，當落雨嘅時候咧，佢哋可以蓄水，咁佢哋咧亦都唔會有呢一個冇水飲嗰個問題咯。咁啊，除咗供水要解決咧，原來之前咧佢哋喺對面咧 Victoriosa 咧，因為唔識排水啊，咁所以令到咧好多嗰啲水渠咧屙完嗰啲糞便咧 污染咗食水， 佢咪污染食水？佢嗰陣時未分開啫嘛，佢係咧全部都係用一啲開放式嘅明渠，所以搞到咧好污咗好多嘅衞生問題。你諗下，即係成條排渠喺呢個街行， 一明渠就臭㗎啦， 係啦，咁同埋有細菌啦，有病啦，好易傳播。佢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唔好，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喺呢個城起嘅時候咧，佢掘咗個地底嘅城市先，其實唔係俾人住嘅，係俾啲渠走嘅。咁啊，係將 一下水道 下水道啦，係啦，佢下水道咧嗱，而家咧其實咧就唔係開放俾人睇嘅。咁但係咧以前咧阿萊塔咧好多人咧都成日都喺估咧，喂，聽聞地下有個城嘅喎，係咪佢嗰陣時打仗咧有條秘道可以走嚟走去㗎？ 你有冇數過佢睇唔睇？ 冇啊，其實我落唔到去嘅。亦都而家佢冇 開放俾人睇啫， 但係都 有方法嘅。 二仙奴之前講， 唔係食腦噶嘛。 不過我入咗去啦， 呢個真係入唔到去嘅。咁我知道咧，當地咧佢有啲人做過研究啦，後屘發覺咧地底咧，因為佢哋嗰陣聖約翰騎士船就冇話好清楚一啲圖跡噶嘛。咁但後屘啲人有研究翻咧，佢嗰啲咧就唔係軍事用途嘅。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可能唔會知道一條渠，而家渠又好細啫。佢嗰陣時嗰啲係一條比較大，成個人咁高，咁可以俾人過到。咁所以啲人就。唔以為嗰啲咧係俾啲軍人啊慢慢走嘅 秘密通道， 係啊，其實咧佢哋諗到呢個方法咧掘水渠咧係多謝呢個奧圖曼軍隊 嘅。點解要軍佢哋事？ 因為咧之前我話佢喺舊城咧起嘅時候咧，奧圖曼軍隊咧佢為咗攻入去咧，佢哋諗到個方法啦，佢知道呢石頭係軟嘅，所以佢哋咧地底掘隧道咧就一路掘咧就掘上去城嗰度咧就打佢哋，所以佢哋咧就好驚。咁嗰陣時咧，據聞咧佢哋咧就叫啲人夜晚就冇出聲，等佢掘咧聽到咧就知道奧圖曼軍隊喺邊啊嘛。咁就俾奧圖曼嗱軍隊咧呢一招咧知道之後咧，佢哋反而又用翻嚟俾自己嘅城市起，所以咧聖約翰騎士團咧好犀利。咁佢決定喂佢原來佢 話俾我聽咧，係掘到嘅，之前都唔知嗰個地質可以掘嘅。咁於是咧就掘咗啲地下水道咧，就可以將嗰個衞生環境咧就可以解決，同埋咧佢要咧將每一個屋裡面嘅廁所嘅排污個位咧都要駁落呢一個系統嗰度。咁咧就係、是、其實咧喺十六世紀嘅時候咧，500年前咧係冇城市係會做呢個地下排水嘅系統嘅。所以咧，阿萊塔比亦都係點解城市規劃上咧，點解係話佢係一個咁現代化嘅設計咧？呢、這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咯。 嗯， 同埋喺一個咁嘅島上面去做啊，更加難度高啦。 所以我覺得嗰個意大利嘅感覺好強，就係、是、我哋之前講嗰啲古羅馬啲建築啊，講嗰啲水道啊，即係講點樣由好遠嘅地方引啲食水嚟入羅馬城啊，咁呢啲就係古羅馬嘅時候已經會做嘅嘢。咁但係當然啦，依家講緊聖約翰騎士團就唔係，即係其實都係意大利人為主㗎啦。 唔係㗎，唔係㗎，其實佢係喺唔同國家嘅人，佢有聖召咁樣做佢過去嘅。 嗱，即係如果計騎士團嗰個起點咧，同即係諾曼有關係嘅。咁其實當時。即係信，即係我哋話佢已經唔係以前公元三世紀、二世紀嗰種所謂羅馬人，因為中間已經經歷咗幾百年嘅混血，咁同埋有所謂嘅即係盲族入侵啊，已經撈到亂曬。咁其實我哋話羅馬人本身都係一啲盲族。因為信仰天主教而即係喺法國嘅西北部慢慢興起嘅一啲嘅族群啦。咁我哋話即係講翻聖殿騎士團咧，佢最尾咧係保持不敗嘅。咁最尾係點輸嘅咧？其實就係拿破崙，即係中間自我美嗰陣，就係拿破崙去到之後咧，就話不如咁啦，我要佔領你啦。咁、其實咧就係啊。咁但係咧，聖殿騎士團話我哋咧係唔會同天主教徒打仗嘅。 咁就投降， 投降係 啊， 勁啊！所以你諗下，拿破崙一法國天主教國家嘛，即係舊教國家，因為大家知道喺18世紀係好強嘅新教舊教之間嘅決戰，佢話天主教國家我係唔會打嘅，就投降，咁就俾呢個拿破崙征服咗。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哋不敗嘅，保持住個記錄就係咁啦。咁所以係非常神奇嘅一班人嚟嘅。 嗰陣時嘅四項。騎士團嘅首領咧 ，Vanetta 咧，其實應該係法國人嚟嘅，叫 Sandu Vanetta 啦。法國咧，其實後期咧，佢趕走咗聖約翰騎士團，因為其實拿破崙都唔係好長。最後咧，其實俾英國入侵咗。英國就應該1800年開始就管治呢一個馬爾他嘅，所以咧佢後期咧都幾受英國嘅影響啦。咁但係其實就冇乜嘅喺個城市度，佢係保存翻咧喺聖約翰騎士團留翻落嘅。基本上都保存翻喺度嘅， 即係今日我哋去睇翻呢個瓦萊塔，都依然係嗰陣時嘅嗰種 感覺嘅，係啦。其實成個城市咧，講下個城市感覺啦，佢係好整體，所有建築物都好類似嘅風格，因為咧佢都係用翻當地嘅石灰岩啦，有少少大黃色嘅，咁所以咧你一去睇咧就有少少淡黃色嘅感覺，起下成個嘅城市啦。咁、那個圍牆就好堅固啦。咁呢個城市咧，其實規劃咧。當年咧就用格仔佈局，格仔佈局就話：哇，又係格仔佈局，好似好老土喎、啊！嗱，但係記住咧，格仔佈局咧通常係我哋現代建築嘅城設計咧，喺20年代中期就好興起啊！但係嗰陣時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喺500年前咧，其實佢真係算首即係首創先驅。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呢個好方便管理嘅。佢哋嗰陣時咧，我已經講過啦，喺呢一個半島嘅最尖端咧，就係可以望到地中海嘛，所以佢咧就起咗城堡，咁就叫做一個要塞嘅地方啦，可以保衞成個城市啦。咁然後咧，成個城市咧，大概分咗6-7条街，由呢一個半島嘅端去到半島嘅另一邊咧，就大約10几条街嘅。咁但係咧，呢個城市咧，你行嘅時候咧，你發覺咧唔係平嘅、哦。原來咧佢有高差嘅，喺近尖端嗰邊咧係矮啲嘅，入口嗰邊咧係高啲嘅、哦，所以咧突然間咧，我記得我入城嘅時候咧，我就唔喺正門入嘅，我喺側門入嘅，係要行一條好斜嘅斜路上去， 有幾斜， 感覺上好似西邊街咁樣啦、哦，即係嗰個斜度好高嘅，咁但係有啲位咧樓梯咧又突然間好平嘅喎。咁斜度咧，其實係因為佢嗰個真係有嗰個高差度啦，所以佢避免唔到啦。咁所以咧，你喺個城咧比較低啲地方望上去咧，條街係直嘅。你好似咧睇電影咧《Inception》咁樣，條街門突然間直不甩咁樣過嚟，所以你感覺咧係非常之科幻嘅。 依家睇翻啲圖片喺網上面嘅圖片，我哋港台嘅網站入面，大家都見到，喂，真係你喺條街嘅一邊直 下面 過去，係好似上緊天咁樣。 係啊，我覺得呢車咧係會跌落嚟嘅，好似石垂直擺咗喺度咁樣。咁但係行嘅時候呢就真係唔係話咁辛苦嘅。咁但係呢其實有好多地方呢留意去樓梯嘅設計呢係比較平嘅。因為呢以前呢聖約翰騎士團呢佢哋打仗係佢着好大好多好重嘅盔甲同埋大 帶好多武器，所以嗰陣時咧，佢哋都會用翻佢哋要受咁多重而設計咧，樓梯唔可以太斜咯。咁、當然啦，因為佢個地理關係，有啲而家係嘅樓梯係真係要做到好斜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城市咧，其實佢有一條好長嘅大街，佢用格仔嘅方法咧，其實同第一集咧我哋講也門嘅船 beam 有啲類似。就是咧，因為地中海咧，雖然咧就唔係沙漠，但係都係熱噶嘛。咁佢用呢啲咁直長嘅大街咧，佢就可以變咗一個吸管效應，可以將啲海風吸翻入嚟個城裏面，令到城市咧長期咧都可以散熱。咁同埋咧，呢個城市咧嘅建築物係比較高嘅。喺嗰陣時嚟講咧，佢有成五六層高。 係。 咁所以成個城市咧，基本上咧喺日頭嘅時候咧，啲加油站啦，佢都係可以咧有遮陽嘅作用。你喺裏面行咧，你唔會覺得好熱，係好舒服嘅感覺。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特登咧，去將個城市咁樣去規劃嘅。咁同埋咧，呢、這個城市咧，頭先話驚斷水咧，其實佢都有諗過斷糧嘅問題嘅。因為咧喺佢嘅尖不甩嘅城堡區咧，其實佢地底有好多嗰啲糧倉嘅。糧倉咧就是、一個好大嘅一個中型咁嘅物體。而家咧你喺某啲地方然之間見到嘅，佢上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圓形嘅蓋咧，用石屎做嘅。咁咧佢就係有啲咩谷物咧，以前咧就會放咗裏面，咁然後咧就將佢咧燒噏咗佢，咁到之後需要時候就攞嚟食咯。咁所以咧佢個概念咧全部都係驚咧俾人打，俾人打之後咧，如果俾人圍城咧，可以點樣可以生存啊？咁後期咧佢哋見到咧呢個奧圖曼都未打嚟，佢哋冇諗住鬆懈，更加喺而家阿蘭特外面咧，其實有一個城市叫 Florina 喺外面嘅啫。佢嗰度咧其實係另一重嘅要塞，喺嗰度再起多一個城牆啦，亦都起多一陣嘅護城河嘅。咁咧而家咧就變咗好似係呢個城市嘅一個入口咁樣。 嗯，冇辦法啦，佢哋騎士團係咁嘅，佢哋唔會罷休嘅，佢哋就即係繼續努力防禦啊。 因為佢嗰陣時咧，佢點解會起呢一個外城咧？佢諗啊，呢、這個奧圖曼咧唔喺海嚟，會唔會由陸路嚟咧、啊？所以陸路 兜佢背脊嗰度打佢。 係啦，所以陸路嗰度再起多一個要塞，所以咧佢哋係真係好講嗰個防衞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除了在防卫功能方面这个城市大家看得到之外，其实入面的一些民居啊建筑都很值得去讲一下。 是啦，刚才讲过很多建筑物呢，其实呢它这里面的文物啊古建築咧有300多件，咁、聯合國當年咧將佢評為呢個文化遺產咧，都係話咧佢係咧最密集嘅文化遺產，即係每一步咧、就有一個古蹟喺度噶啦。咁但係咧有乜嘢係令你會諗起英國殖民地統治咧？其實咧就同佢咧你會喺街唔係淨係首都嘅，其實好多城市咧，你見到咧佢嘅窗口外面咧都掛住一啲咧木造嘅顏色嘅一啲叫窗台，而嗰啲窗台咧就好似係一個掛喺度嘅木盒咁樣，咁佢有好多唔同嘅雕花啦，有好多唔同顏色啦。其實咧，你喺望咧，我覺得呢個反而咧就係馬爾他特色，真係咧，你去其他國家咧係冇呢種咁嘅感覺。 喺照片睇就相當之特別嘅，即係無論係形狀啦、顏色啦，即係個感覺啦。咁因為如果你亞洲咧起呢啲起好核突嘅，即係起個鐵籠啊攔住，好似坐監咁。但係喺相片咧就真係相當有味道。 係啊，因為嗱呢啲咧就真係唔係聖約翰騎士團咧要佢哋起嘅，咁咧係18世紀中期先開始盛行。以前咧，佢哋有起露台或者啲咁样叫掩蔽式嘅窗口啦。咁、但系嗰阵时咧，通常都系石做，因为佢哋始终多石啦嘛。咁啊，嗰阵时咧，地中海国家，尤其是呢啲岛国咧，其实咧佢哋唔系好多树，所以木材比较贵。咁、但系当英国人统治嘅时候咧，就引入咗比较平价啲嘅木材。佢哋谂啊，不如试下用木做啦。咁亦都有一两座咧比较紧要建筑物咧，佢哋整咗第一个嘅木造外挂嘅窗台，令到啲人觉得咦几靓、啊，不如我又抄啦咁样。咁所以咧开始咧呢样嘢开始就盛行啦。咁有好多人咧，就一啲新嘅建築物咧，佢哋加咗一啲木掛嘅窗台啦。有一啲咧就係、是、後期加落添啊，即係本來冇嘅，見到人哋有，我又加一個啦。 係咪算僭建啊？呢啲？ 而家就係啦。嗰陣時咧，其實都有一個實際需要嘅，因為咧，除咗貪靚之外，啲人覺得喂，人哋有我又有啦。另外咧，原來咧喺後期啲咧，去到19世紀尾嘅時候咧，越嚟越多人入去阿萊塔布住啦。開始咧有擠迫户出現啦，啲人覺得喂。咁多人嚟住，咁、那個問題除咗瞓之外，一隻屙啊！喂，衞生問題開始，雖然咧佢成個城市都有排污系統啦，咁但係啲廁所咧唔夠。咁於是咧，佢當年啲人咧係點咧？ 有部分嘅屋咧，佢哋係將佢嘅廁所擺咗喺啲窗台嗰度， 僭建一個廁所喺個窗。 係啦，因為咧最掩啊，因為喺屋裏面揾咗地方掘窿，咁不如就起個窗台，然後喺下面整條渠，就排落去個排污系統啦。咁、所以有部分嘅呢啲木台咧，其實係廁所嚟嘅。咁亦都後期咧衍生到咧，佢哋好私密性好高啦，有好多百葉啊或者窗啦冚埋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嗰陣時住過一啲咁樣轉造嘅 hostel。我間房嗰度都有咁嘅木台嘅， 廁所就係喺 佢唔係廁所嚟嘅，佢係一啲真係露台嚟嘅。因為到後期咧，其實呢一啲咁樣嘅廁所式露台冇咗啦，因為始終都係衞生嘅問題，同埋即係科技又發達咗啦。其實而家你屋裏面可以擺好廁所噶嘛，所以咧慢慢咧又將呢咁樣嘅外掛式廁所咧，已經唔會喺呢個城市出現啦。而呢樣嘢咧，慢慢演化咗咧，反而成為咧馬爾他而家特色。你好多街上面咧，因為佢啲露台咧，其實每一個都唔同樣嘅木盒，但系咧佢高低錯置唔同嘅擺位咧，反而咧你覺得咧，佢好似好亂亂得嚟咧，亂中有序咧，有一個好獨特嘅風格。我嗰陣時咧，因為喺買它咧，好多城市咧，佢都有少少嘅山坡嘅，所以咧你喺高地方望落去咧，一排高低低嘅木掛台咧。你望落去咧係非常之養眼，加上咧佢有藍天白雲咧襯托咗咧唔同嘅顏色咧，你覺得咧同佢本身咧淡黃色嘅底色咧，加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玩味喺上面咯。 嗯，我哋話即係呢個英國管治時候先引入幾種嘅木製木露台咧，就可以講一段咧英國嘅一個插曲。咁我哋話佢後來就獨立啦，即係馬爾他獨立啦，係由英國管治。咁其實當時咧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問題嘅，就係咧佢有好強嘅所謂嘅拉丁元素。簡單講，其實佢係意大利味道好重，因為佢喺羅馬教廷下邊嘅騎士團下邊管理嘅產物，你咪見到意式嘅味道係相當濃厚嘅。咁所以咧喺意大利獨立成為一個國家之後咧，當地嘅人咧好多都認為咧佢哋應該係意大利一份子嘅，佢冇理由係英國嘅一份子嘅。咁而咧英國咧好長時間咧就希望咧將佢排除出嚟，所以而家馬爾他嘅官方語言咧就係馬爾他語加英文，咁嚟將意大利文排出。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文化之間嘅衝突咧係長期喺裏邊咧係磨來磨去，磨得好緊要。咁而咧仲要講嘅咩咧就係話呢種嘅窗台或者呢個馬爾他嘅地方咧係受到一個女人咧係非常之嘅重視，呢個女人咧同馬爾他獨立有關嘅，佢就係咧我哋今日嘅英女王，因為英女王當時咧同佢嘅丈夫菲利普親王咧，其實喺馬爾他住咗好幾年嘅時間，因為駐守咗喺嗰度。咁我哋話咧，其實佢離開咗馬爾他，翻返去英國，再去翻非洲一年度咧，其實佢已經做英女王啦。所以其實佢大家講咧就係話，唯一女王自由嘅地方咧就係馬爾他。 哦、 所以喺六十週年嘅結婚紀念咧，英女王八啊幾歲嘅時候仲趌翻去馬爾他度度蜜月，佢係好中意。咁咧，我哋可以見到咧，1965年馬爾他即係六十年代中期好多英聯邦國家都獨立。咁但係佢發覺馬爾他嘅獨立之後咧係相當 smooth 嘅。即係佢冇乜嘢爭議啊、嗌交啊，好順咁樣去。咁你可以同埋咧， 英聯邦有冇關係？ 仲係英聯邦嘅一份子，保持同英國咁良好關係。咁所以咧，呢一點上面咧，可能英女王咧都覺得，唉，呢個這是一個好地方，唔好搞壞佢，唔好係啊，即係呢個好。 同埋你買他旅行嘅時候咧，你唔會發覺佢係好英國殖民地感覺嘅、因為咧，我已經講過啦，無論喺首都或者首都以外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啲咁嘅買他傳統嘅。掛合式嘅建築物啦，同埋佢哋本身嘅淡黃色嘅一啲石造嘅建築物啦，呢啲係好本土嘅。英國人咧帶俾佢哋嘅建築咧係好少， 可能佢自己都唔捨得啦。英國自己都話唔好拆咁靚， 所以佢好尊重本身當地佢哋有嘅嘢啦。而家你會仍然隱約見到，可能就係一啲英式嘅郵筒，甚至連電話亭都唔會有咯。咁所以咧，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唔覺得佢一個英國殖民地？其實英國殖民地咧，你會好強烈感覺到某啲嘢，譬如啲建築物啊。即係呢啲嘅系統都會有，咁但係咧喺呢度咧個感覺就真係唔係咁強。 我想問你，車係左睇定右睇？ 咦？呢、這個你問題我真係唔識答喎。 我睇資料就話左睇，因為咧呢、這個係點解？因為咧所有嘅英殖民地幾乎都係右睇先。香港咪右睇咯。咁但係佢喺馬爾他係左睇。即係簡單講就係佢都依啲都唔喐佢。你諗下我哋香港啲路嗰啲同倫敦一模一樣，無論係標誌啊，但係馬爾他就唔同。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係留咗一手嘅啫，太靚啦，唔捨得。係 啊， 但之後馬爾他繼續發展落去，會唔會因為戰爭或者其他關係，即係會破壞？ 有喎、其實咧，馬爾他咧最緊要頭先講咗就係佢阻止咗呢個奧圖曼去擴張西歐啦。另外一個好緊要咧，佢要塞咧就係二戰嘅時候，因為二戰咧其實佢係屬於英國嘛，當年都係盟軍一份子。咁英國最擅強就係海兵，咁嗰陣時德軍咧佢哋就好驚英國嘅海兵嘅。咁馬爾他咧係駐守喺地中海中間嘛，係非常之好嘅補給線，因為 打咗佢蘇伊士運河就斷。 係啦，因為當年咧其實英國同 蘇聯係民軍嚟㗎嘛。咁嗰陣時蘇聯呢俾德國打嘅時候呢就唔夠物資，所以呢就靠呢個地中海海路呢就運過去。咁所以呢德國就睇中呢一點，佢發覺我一定要破壞呢條路上嘅補給線，於是呢佢就炸咗亞萊塔嘅一啲部分。今時今日仍然見到個遺跡喺度，咁所以呢令到人好痛心。而佢炸咗呢就喺廣場入口嘅一個皇家劇院。咁呢個都可以講一講㗎喎，因為同個建築都有關係嘅。成個亞萊塔呢其實嗰陣時呢受到好多嘅軍炸啦，但係完全摧毀建築物就唔係好多，所以呢去到戰後呢佢都好多都復修返嘅。唯獨呢係呢一個皇家劇院。皇家劇院呢佢前面嗰一帶呢嗰陣時因為受到大嘅軍炸啦，所以好多建築物都爛晒。咁去到60年代嘅時候呢，政府覺得喂咁多爛嘅嘢我哋不如清走晒佢啦。咁所以將嗰度呢附近嘅一啲前舊嘅屋呢完全嘅遺址啦，一啲殘骸呢攞走晒，就變咗一個呢廣場叫做自由廣場。咁但係呢個廣場呢說個廣場好自由啦，真係好自由，呢人自由可以泊車，搞到呢就變咗成個露天停車場咁樣。喂，咁唔得嚟㗎喎，呢個城市入口就咁樣衰咁樣，唔係好得啦。咁但係呢唯獨呢就係後面啲嘅嗰個皇家劇院呢，因為炸到呢冇晒頂底層，乜都冇晒，剩返幾支柱嘅啫，就留返有個遺跡喺度。咁於是呢嗰陣時呢政府覺得啊，我可能搞完廣場之後，可能係咪都要諗一諗重建翻呢一個皇家劇院呢？因為呢喺亞萊塔裏面咧，其實冇一間叫做好大型嘅劇院嘅，而家仍然都係冇。佢都有其他劇院嘅，但係冇一間咁中心嘅劇院。咁其實喺80年代尾嘅時候咧，嗰陣時聯合國咧就有邀請過唔同嘅職師啦，其中一個叫做 Renzo Piano， 就一個好出名意大利建築師咧，就係、是、亞萊塔政府就邀請佢過去咧，就睇下點樣可以復修呢個舊城，尤其是係頭先我講城門嗰度比較嚴重軍炸嘅部分啦。咁佢俾咗啲計劃嘅，咁但係呢個計劃咧遲遲就冇落成喎。結果呢去到2008年呢，喺呢個馬爾他嘅大選呢就選咗個新嘅總統出嚟啦。咁佢就揾返呢個建築師就 Renzo Piano， 就話喂，不如我哋之前你傾過嗰個計劃呢都咗20年前㗎啦，不如試下我哋再攞返出嚟再起啦，好冇呢？咁佢就喺2009開始動工嘅。咁呢個計劃呢分咗四部分，因為呢以前個城牆呢經過唔同嘅時候嘅變遷呢，主入口呢其實不斷擴大。咁頭先我講啦，嗰好多人泊車㗎嘛、所以其實第一個問題就係唔好俾人揸車入去囉。咁唔俾人揸車、就係嗰條路剩返窄先啦。咁所以呢佢就將城門入口呢就變返以前1633年嗰個感覺。首先佢就有一條橋嚟嘅啫，第二呢個入口呢要收返窄去。咁所以呢有一個做法呢就係將佢呢一個變咗做以前咁樣啦，而因為個城牆已經拆咗啦嘛，咁所以佢都要用返新嘅方法起一個新嘅城牆。而新同舊之間咧，整咗一塊咧成16mm 厚嘅鋼造嘅片喺度，咁啊預咗新舊個交接咯。咁當然咧，新嘅部分咧就冇舊嘅部分咧咁自然嘅，因為以前咧用啲自然嘅石咧起嘅城牆咧，始終咧係比較人手感覺。新個咧佢就用啲比較似覺得尖鋭嘅、比較平面啊、比較靚嘅，但你覺得太機械化嘅城牆咯。所以咧新舊而家係好明顯嘅，但係個物料咧都係用翻一樣。咁第二個佢要加嘅部分呢就係、個國會大樓。之前呢就有人提議過話喂，個政府就話不如你將嗰個皇家劇院拆走去啦，都爛咗啦，就起新嘅國會啦。咁但呢個建築師就話唔得，太細啦嗰個地方。佢直情覺得嗰個皇家劇院係唔應該重建。佢話嗰個地方以前就好大啫，而家你用返現代化嘅睇法，呢、這個劇院又唔會有排練嘅位呀、又冇啲共用空間呀、佢話根本你就唔應該起個劇院。咁所以咧，淨係話國會都唔喺度啦。佢話將嗰個自由廣場咧切一部分出嚟咧，就擺喺國會。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放咗一個新嘅現代化建築物啦，即係一個 contemporary 嘅建築物喺度啦，就係兩嚿唔同嘅立方體組成嘅一個國會大樓。咁下面咧就揾啲好幼嘅柱啊，同埋啲玻璃就墊高咗嚿嘢嘅。咁同埋你留意咧，佢咧都用翻當地嘅石頭嘅，所以顏色上咧係都係嗰只淡黃色嘅。而佢咧喺呢啲石材上面咧，佢係做咗一個咧膜嘅。咁佢用啲石塊呢就轉咗唔同嘅窿。咁據聞呢佢又研究過啲陽光啊同埋啲風向呢，呢啲咁樣嘅石嘅外牆部分呢，呢、這個掛牆嘅部分呢，其實呢可以呢令到某部分嘅陽光嘅熱力可以吸到之餘呢，亦都可以令佢有啲涼風入到去室內啦，同埋呢亦都帶到啲陽光入去嘅。咁所以呢佢話呢係有呢一個環保建築嘅意味囉。咁但起完之後呢其實都好受非議嘅，因為好多人呢又覺得喂好似唔係同舊城好夾，因為舊城全部都古典，突然間又做新建築物啦。咁亦都有人會覺得嗰個皇家劇院部分，你而家變咗咩呢？其實呢佢就用返佢本身嘅位置呢，就起咗個臨時嘅架， 裏面咧就鋪咗好多凳咧，就俾人咧就做呢個户外音樂表演或者其他表演啦。咁、但係咧感覺咧就實在太過臨時啦，你覺得咧係好嘥啊！你覺得佢呢嚿嘢咧，完全我會感覺咧，好唔尊重皇家劇院咯。而其實好多當地人咧，佢哋希望咧係重置翻當年嘅皇家劇院。咁啲人就會覺得點解建築師可以個能力大到去幫佢決定個皇家劇院咁整咧？所以呢個咧好受到非議。 但係諗下一個城市同埋一個國家裏邊嘅人嘅主要嘅爭論都係諗建築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 你有咁講嘅，不過如果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呢個重建計劃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差嘅。始終佢用翻呢個材質啦，同埋佢感覺咧都係襯翻舊城嘅。咁我又唔完全同意咧，起新嘅部分咧要跟翻以前舊嘅風格啦。最緊要係配合咯。咁呢個亦都係城市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就係、是、要新舊並存啊嘛。 咁啊，帶大家去欣賞完馬爾他瓦萊塔嘅呢個城市，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去我哋網上面啦。咁啊，繼續再睇一睇先導帶俾我哋嘅靚相啦。咁啊，當然啦，親身去下就更加好 feel 添啦。咁啊，希望啊大家有機會去一去馬爾他嘅瓦萊塔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個禮拜一晚嘅九點鐘啊，再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咧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